外$8亿的安全援助，令到一个星期之内公布的援助乌克兰款额增加至$10亿，应对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拜登说，新的援助包括无人机和800组防空系统，可确保乌克兰军方有能力继续阻止敌方战机和直升机袭击民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063点，升5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57点，升9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1，日元118.77，瑞士法郎0.941，加元1.268，人民币6.354，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84美元，卖出1925.5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今朝沿岸有雾，华南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500米以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朝早有薄雾，下周初云量增多。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 轻症的病人请大家继续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食完退烧药之后仍然持续发烧两日以上，或者出现低温症、抽筋或者呼吸困难、心口痛或者肚子绞住地痛，一些孕妇觉得胎动是减少了，或者真的连续不断吃不到东西不断呕的，是要去急症室求医的。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开信纸，你的不迹转传，谈论昨日往事，如何让你知，活在分开

转过，原来季节已转换冰冷的感觉，问情已多久，叫做曾拥有，仍未看得透，你不亲口解释为何走。如红叶落手的时候，悲伤在停留，一堆堆思念仍未够，过后仍厮守。常记起热吻的时候，只想到白头，思想身躯犹如梦游，你知否？随飘走，每次泪落，点点眼眶，如梦想眼，伸出双手，化一生探索。曾拥有，仍未看得透，你不亲口解释为何走。愁如红叶落索的时候，悲伤在停留，一堆堆思念 吻红叶落索的时候。好啦，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早晚沿岸有雾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早上有薄雾，下周初咧云量系会增多嘅。室外温23度啊，相对湿度93%。咁啊，出边咧就落住雨啦，有啲地方咧一阵阵咁样。咁啊，如果真系要行出去嘅话咧，咁就要真系要小心，小心系咩咧？小心地线啊！咁啊，呢排开始潮湿啦，咁啊，亦都相当温暖嘅，咁即系着衫都唔知点，又好似凉凉地，又好似冻冻地，咁啊，坐得多咧又觉得好似好冻咁，但系咧明明望下个气温20几度嘅，应该好热嘅，都唔知点着好系咪？咁仲有即系听天文台朋友讲咧，下个礼拜咧。又会得翻10几度嘅有一日，系嘛？咁即系啲冬天衫又唔可以收埋，唉，真系好烦。 喂， 系我，我过嚟揾你啊！ 我而家要出去。 你在哪里？ 我给电话你。 说话渐渐地便不管他真假，朋友好意隐瞒和假装哑巴，台词实在遮掩中转化，即使一句伤尽我心的说话，若实在是真的请讲啊，即使跟某众人只可讲废话，现在是你和我直接对话，心坎中有了爱共成分不开，一分开便将不复再，一生中我与你若然的热恋我不错过，只要一片真诚亦是美沉默，暖火点起的只得躯壳，即使一句伤尽我心的说话，若实在是真的请讲啊，或生命只得一个家，就是共建在这城与爱下，心坎中有了爱共成分不开，一分开便将不复再，一生中我与你若然不分开， 周慧敏是我的前辈之外，这位朋友都是我的前辈，他的名字叫做黄海芹，有这一首《伤尽我心的说话》。 心怎料味浓转动，恋我心柔情，痴心被轻碰，怎知转眼变做冰封，被你甜言的嘴唇撩。 痴心因你难自控，无声叶水飘送漆黑晚风里，陪我扮作洒脱暗盖唏嘘，能否自你转身去后场黑暗，而不想你望太真，像个女人啊，言我欲掏空心人，无心的心无言的斗争，是我不留神，痴心被骗人，偷偷想你我再等。有人话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呃人嘅我就话系未曾酒醉而清醒，未曾深爱而无情。无声叶水飘送漆黑晚风里，陪我扮作洒脱暗盖唏嘘，能否自你转身去后场黑暗，而不想你望太真，像个女人啊，言我欲同空心人，无心的心想你爱在等，是我不留神，痴心被骗人，偷偷想你爱在等。 咩情都好啊，千祈唔好好似呢一首歌咁就啱啦。未曾深爱已无情，真系千祈唔好。呢位朋友咧，近排咧就睇电视嘅时候，有一首抗疫嘅歌曲咧，见到佢嘅啊近期嘅面貌咧，哇！真系不愧为邝美人，到而家呢个年纪，佢依然都系咁美丽、咁动人啊！佢嘅名字叫做邝美云，有呢一首《未曾深爱已无情》啊！听到首歌翻嚟，有五点半钟新闻。 假使你与我不该再见面，幸福这么远，大可不眷恋，不管再爱哪个都很快厌倦，独对旧照片贪之不厌，别人亦很好，别人亦都很身暗地，一直怪他不似你，每晚唉声叹气，梦里看不见你，如何能和你就此不相见，有时还会恨，然后我有我生活，然后你再爱别人，如何能和你应了不相衬，仍不分，如若要爱你是这样靠天分，这世上除了我谁能爱你，除了共你可与谁最挂念，或许这么说，大家好过点，只恐怕你与我 也发现，恨那日那天不肯收起，别人亦很好，别人亦都很爱我，其实暗地一直怪他不似你，每晚嗌。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持续，在被围困多时的南部重镇马里乌波尔，一间剧院据报遭俄军炮弹击中。副市长说，事发时在剧院建筑内逃避战火的人数目在1000至1200之间，暂时未知死伤。他又指俄軍襲擊一隊從當地出發前往中部扎波羅熱市的平民撤離車隊，五人受傷，包括一名兒童。官員說，早前在馬里烏波爾被俄軍佔據的當地最大醫院，院內共400名病人、醫護和工作人員仍然未能夠離開。報導指大約30萬人被困在馬里烏波爾，面臨斷水斷電，亦都冇燃气供应，食物同药物越嚟越少。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医疗设施喺战争之中成为攻击目标，乌克兰嘅卫生系统濒临崩溃。世卫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瑞安话：，对医疗保健系统嘅攻击系不可接受，但正在战争之中成为战略同战术嘅一部分。乌克兰的卫生医疗系统虽然十分称职，但是正是处于崩溃边缘，需要得到支持和拯救生命的基本工具。瑞安形容攻击医疗设施等于攻击最基本人权，不单止破坏建筑物，亦都粉碎了希望。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区间上调到 0.25 厘至 0.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联储局点阵图显示，预料今年底利率将会升到 1.75 厘至2厘，委员的预测中值为 1.9 厘，市场认为意味着今年每次会议都有可能加息。联储局表示，通胀维持高企，并面临更广泛的物价压力。俄罗斯挥军乌克兰，为通胀带来进一步上升压力和影响经济，但认为持续加息以抑制通胀的做法仍然合适，并预期下次会议将会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2月26日至3月5日期间，透过政府的快速抗原测试阳性平台呈报的个案有超过180,000宗，高峰期是3月3日，3月11日起处于高位平台期，未见明显下降。另外，康文署今日起关闭辖下所有泳滩。林郑月娥话，留意到近日市民有少少松懈。看到很多人涌到泳滩不戴口罩聚集，提醒市民不要掉以轻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063点，升5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57点，升9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日元118.77，瑞士法郎0.941，加元1.268，人民币6.354。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26美元，卖出1927.8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朝早有薄雾，下周初云量增多。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绝对明了痴心，唯独你留下难忘的吻，唯独你始终对衬，唯愿在寻梦更深，唯愿再和你天天都一起，唯愿今次真情再不顾忌，唯愿跟你闯的天与地，踏每一步怀着趣味，怀着热情到处痴心性，怀着希冀望怀着一个不改的决定，在我心里面，唯愿这段情 一个年少无知，哦，我后生个，我后生嘛，系咪？咁就可以将所有嘅嘢咧，就系推晒噶啦。也许当时年纪小，我哋有林珊珊嘅歌声啊。咁当然啦，的确而家到咗年纪大咗嘅时候咧，有时睇事物嘅角度咧，真系同后生嘅时候真系有啲唔同。有时咧，真系睇嘢。觉得扩大咗啦，又或者睇嘢又冇咁激进啦，又或者好多嘢都睇淡咗啦。亦都有时好多时候咧，我哋睇嘢亦都会眼界系阔啲嘅，所以真系有啲唔同嘅。不过当然啦，唔同年纪亦都有唔同嘅感受。可能大家就算同年纪都好，大家嘅遭遇啊，各样都唔同嘅时候，亦都令到你嘅思维咧，可能同你同龄嘅人有所不同嘅。好啦，咁啊，头先喺新闻之前咧，就为大家带嚟咗有郑秀文嘅《如果我们不再见》。时间嚟到早上嘅5:43，唔好意思啊，今日咧有少少咳咳作怪，不过唔使担心，冇事冇事。知啦，呢排咧听到咳啊、流鼻水啊、喉咙啲唔舒服啊，各样咧都会好担心，唔系净系单单你一个担心，你嘅屋企人、你嘅朋友，全部人都会担心。大家保重啊！ 凭罪内定错对，我始终不想去追。寂寞路上如痴心，相恋也有过痛苦一对。从头遇见你，我始终不会后退，将伤心收于记忆中，仍没法去剪碎。浓情蜜意尽过去，冻好比一杯冷水，独自默默望苍天，心底里没再往昔唏嘘。散退，过去的经已逝去，前路漫漫显得崎岖，还是要我去面对。回忆起当天的欢笑，时光阴冲洗不去，在这一生中，这一生中沉醉。 寂寞情绪，这世界可有谁？逝去了的爱情，会孤单寄居。寂寞情绪，人痛心因你别去，我已不懂得哭笑，望着你身影远去。 冇听呢首歌啊！虽然未必系谭校长大家最熟悉、最熟悉、最熟悉嗰首，听落又觉得好舒服嘅呢首歌。谭咏麟，谁情凭谁来定错对？今日咧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今日拣咗好多七个字嘅歌曲，独留一个字都好似唔啱，或者。望错咗，咦？呢首歌原来系六个字嘅，都唔系好啱啊！好啦，咁啊，望个钟咧，咁啊，天文台啱啱发出咗最新嘅天气预测系5:45嘅，咁啊，讲下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早晚沿岸有雾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日间相当温暖啊，星期五早上有薄雾，下周初云量系会增多嘅。室外温23度，相对湿度92%。的确是近排好像街上面多翻啲人流，不过大家都真系唔好松懈，要买完你嘅买嘅嘢就好快啲急急脚咁样回家啦。 今天我满怀寂寞，今天我满怀空虚，在我心里万千郁结孤寂，苦苦相追，驱不散心头寂寞，赶不去心内空虚，难理心碎，难解心中结苦闷，似影长随，昔日相聚欢笑，共对无挂无虑，他朝一旦别去，那日再会再聚，空有重情万丈，空有关怀千句， 若相聚欢笑，共对无话无泪，他朝一旦别去，那日再会再聚，空有重情万丈。 钟镇涛，今天我非常寂寞。嗯，有时觉得是的，而家好多时候在一个室内的地方，如果你有同住的家人都仲好啲，如果你是独居的话呢，其实真的会觉得有寂寞的。即是因为真的成日长时间混在四埲墙里面，你眼望我眼嗰个呢都是自己，即可能望住块镜啦。咁其实确实真系会有啲寂寞嘅，不过希望大家都系共同努力啦。希望可能呢一个嘅疫情快啲受到控制啦。咁我哋咧就可以再次咧就系多啲可以同朋友啦、同家人啦相聚就好啦。确实咧，每一日咧都好担心自己嘅屋企人啦，无论同住又好，唔同住又好啦，自己嘅朋友啦。甚至乎一啲唔相识嘅人都好啦，其实你都好担心，希望佢哋可以即系平平安安。咁确实每日睇到或者听到嘅一啲嘅确诊嘅数字啦，都真系令到自己个心情系觉得好唔舒服嘅。咁如果你都有呢个感觉嘅话咧，确实如果真系觉得听完之后觉得个硬住硬住，尽量少啲，唔好俾自己接触咁多呢一啲嘅资讯。有时即系你话，如果自己又冇乜问题，咁或者每一日去打个电话或者俾一个口信，你最关心嗰啲人，等佢或者等你知道大家嘅平安，其他一啲不必要嘅信息唔好俾自己知得太多，因为真系俾自己知得太多嘅时候，自己无形中都会有一啲嘅压力喺度嘅。压力大呢，其实都会令到自己的身体免疫系统是会差一点的。所以都是保持乐观的心态啦，好像佩佩咁这一排呢，咁怎样可以令到自己乐观一点快乐一点呢？咁透过想下，每一天想下究竟有些什么送菜可以煮得好一点呢？确实呢，你话即是日日咁煮，煮到呢一日三餐咁煮，你应该话煮到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煮啲乜嘢。我直头觉得自己好似煮到自己可以开间茶餐厅。你话几咁夸张啊？当然啦，味道当然冇茶餐厅嘅师傅咁好味啦。时间嚟到早上五点五十四分，听紧嘅系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 曾是痴心有共你的情意，从未变异。凭无尽的真挚，令这生无怀疑，寻获意义。当天分开，心里记住一生知己。愿快些再遇，彼此再可倾诉着两心尽处。想起初中的圣诞树，一起散步中看书。我俩互说恋爱际遇，一起挽手呼啸在山中避雨。沉闷中的你共我的情人，平静接近，完全是他声线令你心和灵魂同样震撼。怎么仿佛不再记住一 接住，怎么甘心伤我心？你说愿我摆脱往事，今天你可知道夜里总太远？凌晨胡乱发问，如迷路中的你是爱他，如情人还是放任？怎么仿佛不再记住，一生知己不太多，你却愿上演这故事，今天这一封信愿我宽恕。你说愿我摆脱往事，今天你可知道夜里总下雨？你说愿我摆脱往事，今天你可知道夜里总下雨？ 几啱今日听嘅，今天夜里总下雨，唔知道出边仲有冇几阵嘅骤雨咧？咁啊，虽然你话可能有啲嘢系预计唔到，就特别系讲紧天气系预计唔到咧，啲嘅天然嘅事系预计唔到啦。好似前几日，你有冇感受到地震咧？我咧就瞓到猪咁样，所以咧我完全就感受唔到。不过咧，我亦都因为呢次地震醒咗，咁系因为咩原因呢？因为我有屋企人系发现有呢一个地震嘅感觉，于是乎咧就哇喺度狂叫大叫，哇地震啊地震啊咁。喺我嘅睡梦中，我都会觉得咦系真定假啊？确实系真嘅。成日都讲，就算有都好啦，其实香港真系一个福地啦，咁地震都唔系太大嘅影响啦。咁所以你话几好啦，系咪？咁相比起其他嘅地方，你话即系地震系成日都有嘅一啲地方，例如日本啦，例如台湾啦，例如呢啲地方，大家都会即系好担心，或者就算你去旅行嘅时候，你都会啊，会唔会有机会会遇上？咁确实香港系一个好好嘅福地。咁希望今次大家都会即系同心抗疫啦，喺呢一块嘅福地里边，继续可以平平安安就好啦。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六点钟啊！一阵间翻嚟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星期四咧，继续会有呢一个嘅肿瘤科医生就同大家讲解一下嘅。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这、一个咳嗽，如果咳得耐嘅话，会唔会好担心自己会系肺癌，定系有其他问题呢？想知道多啲了解嘅话，留意住一阵间健健康康在清晨。 难干犯战争罪行的证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过去的星期日至寻日到吉林省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孙春兰指出，目前吉林省疫情仍然在高位流行，社区传播仍然未彻底阻断，要继续组织好全员筛查，以科学方式开展核酸及抗原检测，对新发现感染者在两小时内完成网络报告，加强社区与定点医院、方舱医院的衔接，第一时间转运收治到位，并要掌握隔离人员转归情况，统筹调配隔离房间，加快隔离资源周转使用。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今朝沿岸有雾，华南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500米以下。

时间过得好快啊！眨下眼咧，就嚟到清晨上嚟第三个时段啦，6:10嘅时候，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上嚟咧，继续有我钱佩佩嘅，提提你啦，听紧嘅咧，应该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啦，或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频道嘅。咁啊，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3月17日，农历咧就系2月15日。室外温23度，相对湿度91%。我真系麻麻地觉得呢一个湿度翳翳焗焗咁样，唉，真系好唔舒服，啲骨头咧又喺度唔觉咁样啪啪声咁，好唔舒服啊！不过咁即系总好过咧，天文台话俾我哋听，下个礼拜又会有一段即系可能早上啦，我相信系会特别冻。去到我睇呢个7日嘅天气预测咧，去到下周嘅中间咧，系有一日系15度嘅。哇！咁啊，天文台朋友寻日听呢一个嘅预告嘅时候，仲话大家唔好收埋啲冬天衫。系阿妈教噶嘛，未食五月种寒衣勿入笼啊嘛，系咪？咁所以啲寒衣咧都系摆咗喺出嚟嘅，咁所以大家就要小心保重啦。近排咧，你知啦，如果有啲唔舒服嘅话咧，确实都真系有啲担心嘅。咁啊，今日咧，佩佩做节目咧都有啲咳咳声啦，咁大家唔使担心吓。咁啊，确实有啲痰係有嘅，咁啊，亦都唔使擔心，因為咧，佩佩都有做足呢個準備功夫，有做快速檢測，檢測到覺得自己冇問題啦，咁先至會翻嚟主持嘅，咁啊，都係護己護人啦，係咪？除咗即係保護自己之外，都會保護同事噶嘛，咁啊，自己覺得唔舒服咧，自己都會好好咁樣照料自己之外咧，亦都唔希望自己，如果真係萬一大家嚟試，真係有呢一個菌嘅時候咧，都唔想話要傳俾人噶嘛，咁所以都自己做個負責任嘅人啦，咁都会检查下自己有冇问题。咁当然啦，你话自己知嘅，即系如果你真系觉得唔舒服嘅话咧，咁都真系要嗱嗱声，因为有啲而家有特效药啊嘛，系咪？咁而家特效药咧，尤其是长者嘅朋友啦，如果喺早嘅时间你已经知道自己系确诊，然之后嗱嗱声就去到即系求医嘅话咧，咁系会俾呢一个特效药你。咁即系我睇即系新闻嘅报道就话，如果你系喺呢一个嘅头几日去食咧，就会好好噶啦。咁如果过咗头几日食咧，其实即系食咗都等于冇用。咁所以咧，如果觉得自己唔舒服，嗱嗱声去检查。咁啊，快速检测而家都好方便，亦都周围都买到。咁亦都价钱亦都回落咗好多噶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比较一下。当然啦，真系要比较一下嘅，因为讲紧市面上都真系有啲品牌或者有啲有啲嘅产品咧，都好似唔系好理想咁样嘅。咁所以大家都要比较一下啦。系啦，咁头先就讲啦，即系讲紧咳咧，大家都好担心啦，系咪？咁今日咧，请到咧就系肿瘤科医生，咁讲紧呢个咳嗽吓，咁更加咧都会担心。担心乜嘢咧？就系如果咳得耐嘅话咧，你会唔会担心自己会有肺癌咧？咁一阵间咧就请嚟林家安医生咧同你大家讲解一下。听首歌翻嚟之后，我哋有林医生嘅出现。 人在相恋时，原是最脆弱时候，无情亦无爱，也许更有理成就。流行现代的爱，应该可放也可收，但爱上你后，何以我却想痴恋一生永久？跟痴情，人渐已说是陈旧，缘来又缘去，事多了再没难受。流行现代的爱，应该可买也可偷，但爱上你后，何以我却始终找不到借口？在无尽变化转折时候，只得你始终捉紧我手，再明你对错真假当中， 唯独你会给我分忧。在明日世界终结时候，都不会甘心曾经跟你走。在成败进退反复当中争斗，唯独有你的爱如动力在背后。想找借口，在无尽变化转折时候，只得你始终捉紧我手。在名利对错真假当中争斗，唯独你会给我分忧。在明日世界终结时候，都不会甘心曾经跟你走。在成败进退反复当中争斗，唯独有你的爱如动力在背后。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了星期四啊，在健健康康在清晨，在佩佩的电话旁边请来了香港大学临床肿瘤学系临床副教授林嘉安医生的。林医生早晨。 早晨啊，佩佩，大家好。 早晨，早晨啊，林医生啊，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讲咗咧，癌症病患者咧面对呢一个新冠疫情嘅时候，有啲咩地方需要特别留意啦。咁讲紧，喂，真系一个唔好彩，我惹到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咁听讲话会花咗个肺啊，个肺会功能差咗啊，咁第日我系咪会好容易会有呢一个肺癌噶？有冇关系噶？ 呢个问题咧都几有一啲科学嘅探究喺度。咁但係大家知道啦，即係新冠病毒其實試藥都係兩年左右，咁冇一啲長期嘅數據去支持。咁而家我哋睇到咧，其實新冠病毒對任何嘅癌症咧，包括肺癌咧，就冇直接關係嘅，即係唔係話個病毒會令到去增加患癌嘅風險。咁所以啊，當然我哋一路覆診呢啲病人啦，咁通過臨床數據去解答你呢個問題。咁不過喺呢一刻嚟講咧， 我哋就睇唔到呢個病毒係會引致肺癌嘅。 嗯，嗱，講起肺癌咧，大家第一時間聯想嘅咧，一定係講咳噶啦。咁其實確實有啲朋友仔咧氣管好弱噶噃，咁真係咳唔停噶噃。佩佩咧都曾經試過咧咳過十個月，又好似一直都唔斷味咁樣。咁其實係咪即係肺癌？就基本上你一咳咧，就即係十成九都係肺癌嘅咧？ 唔係喎，嗱，佩佩你自己都親身都咳過咁耐啦。 嗯， 我自己咧其實每逢轉季咧，有時都會有啲咳嘅。 係。 咁咳啊，當然咳得耐自己驚啦。係。而家咳起上嚟喺街度入嚟都驚。 係冇錯。 咁但係我哋睇到咧，咳咧就唔係一定係新冠病毒嘅。 嗯。 亦都唔係話一定係肺癌嘅。咁我哋睇下，其實最常見咳嘅問題，譬如小朋友就係哮喘啦，大人咧就有機會係啲肺炎感染，咁或者一啲長期食煙嘅人咧，譬如係一啲肺氣腫啊、慢性支氣管炎咧，嗰啲人都成日咳嘅喎，咁所以咳嚟講咧，良性嘅原因咧就遠遠多過惡性嘅原因嘅。咁但係邊啲咳我哋要特別留意咧？第一就係持續咳啦，咳得越嚟越厲害啦。 咩意思叫持續咳啊？我想問。 持續咳其實多過一個月的咳都叫持續咳噶啦，咁而呢個咳係你之前冇體驗過嘅，譬如你話你每年轉季都會咳嘅，咁你都習慣咗嗰個 pattern 噶啦，咁依啲咧就相對冇咁擔心。咁但係咳超過一個月自己唔好嘅，或者越咳越犀利，甚至有喘氣嘅情況啦，咳血嘅情況啦，咁依啲其實就要留意啦。咁其他咧就因為如果我哋擔心肺癌咧，都擔心呢個癌症會影響其他嘢。譬如你咳起上嚟，你會消瘦啦，一個人一路體重下降，或者有其他解釋唔到嘅骨痛啊，嗰啲情況，或者腹脹啊，或者頸腫啦，咁你就要擔心會唔會同癌症有關啦。 嗯，咁呢方面嘅咳又會唔會關事？有痰啊，冇痰啊，又或者咧，其實咧，我可能咧係我記得就咳啊，咁呢啲都係係咪都其中即係可以嚟即係探討下究竟自己係咪呢一個肺癌，使自己嚇自己先咧？ 係係，因為咳咧其實都真係會受到你精神壓力影響喎，譬如你緊張啊，或者成日諗住咧，又會易啲咳嘅喎。咁所以如果你話個咳佢係有節奏嘅，可能逢係早上，譬如一啲敏感嘅病人啦，咁呢啲咳我哋冇咁擔心，咁但係有啲咳係冇節奏嘅，全日任何時候都會咳咧，你就會有啲擔心啦。 嗱，咁如果真係咳得一頭半個月啦，咁我哋應該要用啲咩方法去check 下自己係咪真係有肺癌，係咪就照 X 光係最已經係可以見到嘅咧？ 是啦，最常用的方法呢就是照 X 光啦。咁当然都要即係经医生去诊断，咁睇下有冇其他我哋话担心嘅症状。咁亦都要考虑下自己有冇一啲高危嘅因素喎。譬如话长期食烟，呢啲就係高危嘅因素。或者以前有啲職业病啦，即係嗰啲 肺尘埃浸着病啦。 係啦，咁都会增加你自己个风险。咁所以亦都唔会话一本通书读到老嘅。咁就係每个人都有相应自己个风险。同埋嗰個病徵去判斷啦，咁 X 光咧就係最常用嘅方法嚟嘅。 好啦，咁即係如果假使間都係繼續咳，已經照咗 X 光啦，咁會唔會有其他癌症咧？都會有咳呢一個嘅症狀出嚟嘅咧？ 會㗎，因為嗱，我哋譬如咳或者真係擔心癌症嘅話咧，第一就係原發嘅癌啦，即係可以喺一個肺度，可能 X 光唔係睇得好清楚嘅地方。它可以有啲肺嘅腫瘤，其次咧就係原來轉移嘅癌啊，或者唔係肺癌咧都可以咳嘅。譬如舉個例啦，即係我哋都睇好多消化道嘅癌症。咁如果食道有癌，食道咧其實正正就喺嗰個氣管後邊。咁如果食道嗰度有個腫瘤咧，係可以壓住嗰個氣管，刺激個氣管咧，令到佢咳，甚至佢有時食穿咗個氣管咧，嗰個病人會肺炎都會咳。咁其次就一啲轉移嘅癌。譬如佢轉移咗去肺入面嘅淋巴咯，咁佢都可以令到嗰個病人成日想咳啊咁嘅情況。 頭先亦都講啦，即肺癌其中一個大家都要好關心嘅就係會唔會咳到出血啦？係咪咳到出血就一定係肺癌噶？ 嗱，咁又唔係喎，大家睇粵語長片都睇得多啦，一咳血，通常嗰個年代我哋驚 肺瘤， 驚肺瘤啫，係啦。咁實際上肺瘤雖然而家少咗啦， 但係都有嘅， 其他原因。都有噶，但其他原因嘅肺炎咧， 都可以咳到出血嘅、 嗯。 甚至有啲慢性病咧，我哋叫支气管扩张、 嗯， 其实咳血系好常见嘅事情咯。 嗯嗯，咁如果即係又觉得自己成日都咳啦，咁有啲咩嘅好妙计令到佢冇咁咳呢？ 一般嚟讲呢，即係我哋睇咗医生，排除咗一啲即係我哋担心嘅问题之后呢，咁亦都睇咗一啲有冇一啲可以改善嘅方法，譬如肺炎，譬如流感，咁食药咁係会帮到啲，即係等个肺炎消退，你咪止咗咳囉。咁呢啲呢就可以改善嘅。咁就有啲气管敏感呢，其实亦都即最常见的嘛，咁亦都可以食啲抗敏感药去帮一帮手。咁、你话自己买啲止咳水呢，有时就未必咁好啊，因为你止咳呢係止咗个病症嘅啫，你唔知发生緊咩事。咁、举个例，如果你係有肺炎嘅话，咳其实本身是一个保护作用，将啲污糟嘢咳返出嚟啦，你止咗个咳，啲污糟嘢留返喺肺呢，反而令个病情会再差啲嘅。 咁所以咧，大家就要有病嘅时候系要去睇医生，而唔系乱咁买药食嘅。好，咁今日咧，唔该晒咧，就系林医生嘅。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呢一个嘅健康问题，继续探讨下啦。拜拜， 拜拜。 说过再不见，在这天之后，说过抱紧一次。要分开一生都足够，你却说等我直至再拥有，我更加的舍不得，怎么可以走？也许应回头，此刻回头，能再紧握你一双手。可惜心能留，心不能留，人能承受多少伤口，再会说了，再莫要想以后，这一生的光辉 今日有梅艳芳的这一首《回头已是百年身》，将时间带到来早上6:27，即是说今朝早的节目亦都要告一个段落了。再见到大家会是听朝早的5:00清晨爽利，约定你了，拜拜。 在我的左右，却怕有朝相见，没有浪漫，但见白头。再见再不见，谁能猜得透？也许应珍惜今天，欢欣中放手。到底应回头，不应回头？来到这一刻，怎开口？说不出离愁，只好摇头。微笑中走开，挥挥手，再会说了，再莫要想以后，这一生的光辉有没有？只好摇头，微笑中走开，挥挥手，再会说了，再莫要想以后，这一生的光辉有没已足够。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见记者的时候，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战争罪犯。报道指，拜登管治团队在俄罗斯挥军乌克兰的战事方面，一直避免用战争罪犯这个词汇，今次是他首次这样讲。乌克兰要求国际法庭调查俄罗斯有没有干犯战争罪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早前说，美国正是设法确认俄军有没有故意以平民为目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拜登的说法时表示，国家元首发表类似言论令人无法接受，亦都不可原谅。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西方国家在全球实现主导地位的打算以及瓦解俄罗斯的企图都不会得逞。普京在电视转播的政府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西方国家如果认为俄罗斯会退缩，就反映西方根本不了解俄罗斯。普京亦都提到外国对俄制裁，形容俄罗斯央行无需要印银纸应对，强调国家有足够财政资源，又说俄罗斯的经济和企业拥有所有必要资源实现所有既定目标，眼前的挑战只会增加俄罗斯的动员力。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医疗设施在战争之中成为攻击目标，乌克兰的卫生系统濒临崩溃。世卫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瑞安说，对医疗保健系统的攻击是不可接受，但正在战争之中成为战略和战术的一部分。乌克兰的卫生医疗系统虽然十分称职，但是正是处于崩溃边缘，需要得到支持和拯救生命的基本工具。瑞安形容攻击医疗设施等于攻击最基本人权，不单止破坏建筑物，亦都粉碎了希望。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区间上调到 0.25 厘至 0.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点阵图显示，联储局的政策立场比预期更为鹰派，预料今年底利率将会升到 1.75 厘至2厘，委员的预测中值为 1.9 厘，意味今年余下每次会议都可能加息。主席鲍威尔表示，加息和缩表的时机已经来临，虽然经济面临高度不确定，联储局将今年经济增长预测由 4% 下调至 2.8%， 但认为经济和就业市场仍然相当强劲，可承受加息，而今年将会稳步加息。联储局的资产负债表接近$90,000亿，巴威尔预告最快可能五月会宣布缩表，目前正是敲定细节，几个星期之内公布的会议记录将会披露更多详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朝早有薄雾，下周初云量增多。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3月17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美国联邦储备局议息之后，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三年来的首次加息。而联邦储备局的点阵图显示，预料今年年底利率会升到 1.75 厘到2厘，对全球和香港经济会有什么影响？